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民俗旅游接待户王燕和大兴区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在咱们大兴区有这样一个特色民俗村，在这里啊，几乎家家户户的女人都擀得一手好面，手擀面成了饭桌上的常客。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就为吃上这儿的一碗手擀面。没错，刚才跟您说的这特色民俗旅游村，就是咱们青云店镇的东新屯村。那碗面呢，就是老娘们手擀面，面的种类有蔬菜面、五色面等等，并且还配有八卤八码，口感爽滑又劲道。那今天呢，我们人在大兴栏目也是请到了东新屯村民俗旅游接待户王燕，来跟他一起聊聊这东新屯的招牌美食老娘们手擀面。据说呢，东新屯手擀面起源于雍正年间，又叫娘娘面。如今呢，当地的村民传承了传统手擀面的制作工艺，越来越多的农家妇女也加入了手擀面制作的大队伍中。王燕姐哈，咱们这个东新屯的手擀面都是村民自己去手工做的哈，据说呢，这个面都是五颜六色的，而且很有嚼劲儿。那咱们这个面有什么一些秘制的配方吗？ 村这个我们做这个手擀面，首先大家看见的就是胡萝卜面、蛋清面、菠菜面，就这几种为主啊。看着呢是感官上特别好，吃着也特别筋的肉头滑溜。我们呢还是传统做法，没有一点防腐剂、增筋剂，我们不做这些，有比例的放点盐、放点碱。老话说得好，这个面条里边啊，碱是骨头，盐是筋，碱呢是让这个面条呢吃着这更鼓励点，煮条的时候不断，就是你放在锅里它不断条。这个盐呢是使起这个肉头筋斗，如果这两个比例放好了的话，这面条相当好吃。 嗯，那个比例上是怎么去控制的？ 像我们吧，已经就是这有点生物钟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会擀面条，就是大概其搁多少，我比如说我和二斤面啊，多少盐多少碱，只手一捏，哎，就知道了。咱们家要擀面条，那你撑死了擀一二斤面就是多的了，就是一样一点儿，就跟咱们炒菜搁盐一样，就那么一点就行了。 嗯，好像不光是面条有讲究，而且配的这个卤码呢也是讲究八卤八码，是吗？ 卤码这块呢，在家吃面条您不可能说一下打八个卤，如果就是您要上到我们这儿吃面条，我们是八卤八码，就是随您挑。嗯，您比如说您要来十个人，那我这八卤八码全给您上齐。如果您来一个人，那我就问您，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这八个卤是什么卤，然后呢您可以，我给您随意搭两个也可以，您这八个里头选您想吃哪个吃哪个，就是您有八种选择。 哦， 那这爽滑的面条再配上这些面条卤啊，那可以说是既美味又营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那儿比较受欢迎的有特色的卤有哪些？ 我们家的卤码啊，主要就是这个咸菜汤酱油村，酱油村这是以前啊，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到冬天没什么可吃的，除了黄酱就是酱油村。为什么酱油村呢？简单呀，大葱那时候冬天能储存，放上点大葱，搁上点花椒，烹上酱油，吃面条那就 OK 了，这就挺好挺好的。以前啊，每家像我们农村家家都腌一小坛咸菜，现在农村腌的人都很少了。这个年轻人一去，哎呀很新鲜，这个酱油咸菜汤，腌芥子那个咸菜汤，有好多年轻人啊都不知道这咸菜汤什么味儿， 只能吃到这个过去的味道、 哎、过去的味道。还有一些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到我们家以后吃着咸菜汤，吃着一边吃一边说，这我又想起我妈做的那个面条的味儿来了，就是她那种会勾起很多回忆还有家的感觉。这咸菜汤像我们啊，像我家每年呢腌三缸，这一缸都得300斤吧，这个咸菜芥菜 就专门为了做这个卤。 对，专门为每年吃这个咸菜汤卤。一般的情况下呢，这咸菜汤呢是夏天人吃的特别多，它那就是凉面加上咸菜汤。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东兴屯儿村民俗旅游接待户王燕的采访报道。在刚才的节目中呢，王燕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东兴屯儿老娘们手擀面的种类以及制作的工艺，还推荐了特色的面条卤、咸菜汤和酱油村，有着浓浓的家的味道。王燕姐啊，我了解到呢，您是咱村里第一批民俗餐饮旅游接待户，那自己当时怎么想到去做这个民俗餐饮的呢？ 我当时村里头一报名，我就把这个工作辞了，我就是一扑那心的想把这事儿做好。我就觉得这种机会啊是太难得了，你又不用租房子，足不出户，或者呢村里又给你这么好的平台，对这件事儿就是特别抱有希望。那个时候呢，我们镇里领导、村领导也给我们鼓劲儿，这块呢给我们很大帮助。2012年5月份，第一批正式就开张了。 当时报名之后，自己就把这个工作辞了。对自己来说，有没有觉得还是很有风险的？ 你要想在村里干啊，你不用租房子，而且呢，家里的呢，就是像我婆婆公公啊，像我们家的呀，都能给我帮上忙。相比之下啊，你的投入跟你去外边的投入要差的很多。如果给你这么好的平台，你再做不好，你外边就更不要去尝试了， 就等于说自己还是做了一个小的风险评估。 哎，前期投入就是很少，就觉得哎干着啊没有那么大压力，风险是相当小的。 那这样的话，您是2012年就开始自己去创业了哈，那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我们刚2012年5月1号正式开张，那时候客源不是那么多，我们镇里帮我们宣传嘛，帮我们拉客源什么的，就这块儿也没少为我们付出。但是呢，终归它开的时间短呀，它大家都不知道呢。到2013年的年初，那时候还生意不是很好呢，时候就是说，你看我每天准备的这些菜呀、卤啊、码啊、面条啊，都会有很多剩。2012年至2013年有一年的时间，你去培养你的回头客。我今天我才卖一桌，我这个都不够本儿。你不要考虑那些问题，前期你要做事儿嘛，你要让大家哎觉得你这东西能靠得住，你才能有回头客。你的餐饮也没什么高科技，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就是做出农家味儿，做出家里的味儿。所以说这块呢，就是东西保证新鲜，食材保证质量，大家都会认可你的。 那现在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多少？ 就是周一至周五，就是客流量呢每天在70-80人。要是六日呢，就是要夏天的话啊，应该在100-150人，有的时候赶上什么采摘呀、什么这种季节呢，还会人更多一点。你比如说摘桑葚啊、西瓜节呀、这块啊，我们家的客源也特别的多， 那人啊就比平时的周六周日啊要翻几倍，我们家一张桌子要翻三四次，就是还要请一些就是短工，再加上几个人那都不够用。大家一来呢喊说那个王姐给我拿点啤酒，我这块呢就那个您自己拿比我给您拿还要快。然后呢我就告诉去哪儿拿，新来的客人就那我们拿完了您怎么算呀，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拿完了你们喝几个汽水喝几个啤酒你告诉我就行，结账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你去点，也不会去给你去查。 那现在每年整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现在每年呢应该都得三四十万吧，保守说。 就这样，王燕经营的新屯人家回头客是越来越多，爽朗率直的他呢也是得到了顾客的信任，有的顾客啊甚至去了之后点菜都交给王燕来做主。 你比如说来了以后啊，王姐你就看着给我们安排几个菜吧，我每次都会问您几个人啊，我六个人啊，有的时候新客人我就说六个人您看，我说我给您安排行吗，啊我给您安排几个菜够吃的，可以可以，那您给我们荤素搭配，我说行，我要给你安排的话啊我就找我们家那个客人啊反应最好点击率最高的，这次呢吃完了以后就特别满意，下次呢我们来了还您安排，形成了一个什么呀，我们家如果今天啊有20桌客人，最起码有18桌都是我安排的。他们就是特别信任。 王燕姐哈，那现在咱们这个生意做的也是很红火，近期您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和创业啊要去做的？ 咱们村整体都是做手擀面，我呢一步一步的呢想把还是把手擀面做得更好，这不马上就一天已经凉了吗，到冬天了吗，这块呢我准备再加上2-3种面条，您比如说这个红薯面、绿豆面、荞麦面，这个呢老人们啊特别怀旧的这些面条，还是那种有点回味的做这个。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让生命在奔涌的血管中延续。继大兴区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2017年3月，大兴区第一例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在大兴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入住海军总医院，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工作。截止目前，秦增辉也是北京市第275例干细胞捐献者。那么，造血干细胞是做什么的？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会给受捐献者怎样的帮助？要想捐赠造血干细胞，需要怎样的流程呢？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本台记者就来到大兴区红十字会，采访了造血干细胞工作站站长张丽丽。 说要报名的话，有什么流程呢？ 得先捐造血干细胞血样，捐5到8毫升，从那个王府井的采血车上就可以捐。然后我们呢，一年呢有1期或者2期集体采集。然后前期你得先了解干细胞是干嘛的，干细胞呢是咱们身体中那个健康的那造血细胞，正常人没有我们疾病的，那么他到咱们献完血200到400cc 的血，献完血以后他就从骨髓里跑出来了，给全身给造血了。哎，你要先200或400cc 的血，一天的时间它就给造够了。它就是说它有很强的造血功能，而得这个血液病的人呢，往往就是他干细胞是存在的，但是不干活就出来了，没干活又扭扭回去了。所以呢，这个它就这叫始祖细胞，它就是能救人的这个细胞。然后我们捐了5到8毫升血样呢，国家呢每把你的血液资料呢做各种分型，就是一个什么血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详细的这种，把你的血液资料呢放在中华骨髓库。中华骨髓库呢，就是需要干细胞移植的人，跟这库里的人每天都在检索，然后这就一个初筛。初筛呢，假如说一个人他得了白血病，4个人都跟他初筛相合，然后呢这4个人去做高分，但是做高分的时候也许一个人都不相合，

让生命在奔涌的血管中延续。继大兴区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更多。 北京时间20:00。